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全国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于本月下旬举办，近40天的活动包含农耕体验、稻作文化遗产保护、特色农产品采购、农业科普教育、民俗文化、美食体验、乡村休闲旅游等众多板块。第二届中国休闲大会将于本月21号到22号在平谷博物馆举办。第二届中国休闲大会以城市文化与休闲产业发展为主题，包括了一场开幕式及主题论坛和3场高层次的平行专题分论坛。大会期间还将同期举办2018国际休闲产业博览会、休闲时尚嘉年华、平谷农民丰收节等更具体验性的活动。其中，平谷农民丰收节呼应了新设立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将致力于推广农业休闲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活动正好在中秋期间，市民朋友也可以到平谷区体验各种农业休闲活动。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时尚北京板块的北京时装周将于本周六开幕。15号到22号时装周期间将举办35场流行发布、3大主题展以及论坛赛事等活动，国内外150多位设计师的作品将华美亮相。藏有曹雪芹墓葬刻石的全国第一个镇级博物馆张家湾博物馆从本月开始每周四免费对个人开放。除了曹雪芹的墓葬刻石，博物馆还展出许多与大运河漕运有关的文物资料，其中有从运河里打捞上来的巨大铁锚、精美瓷片以及验收军粮用的密服扇等。第十一届春华秋实艺术院校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周昨天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展演活动将在下月下旬启动。来听本台实习记者于成新的报道。 今年的春华秋实展演周期间，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9所院校将呈现9台10场表演。在发布会现场，各院校代表介绍了展演亮点。其中，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关凌介绍了参加展演的话剧《安提戈涅 Remix》。 那今年呢，我们表演系的老师、系主任李玉红以及我们重要的韩月老师哈，都在里面成为了角色，师生同台，效果非常的好。 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唐月琪向大家推荐了手风琴室内乐。 参演的艺术家以手风琴重奏等多种形式展现剑流手风琴等不同风格手风琴音乐的独特魅力。 小提琴家陈曦还现场演奏了名曲《沉思》。春华秋实展演周将于10月23号至11月21号在国家大剧院举办。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我开始以为赵亮今天会接一句啊，不是这个快乐出击，是风暴来袭啊！ 哎呀， 因为今天是周五，每次周五的时候，巅峰会已经是这个风暴来袭的时刻了。今天正赶上一部新的电影又加入到本周影视强档当中。 嗯， 今天好像几部电影当中，这一部应该是呼声最高的了。 对， 这部电影的名字啊非常的好听，叫反贪风暴。 反贪风暴 第三部了。 对，就反这风暴，所以我就不让他来袭了嘛，是吧？ 反贪风暴啊，这第三集一说到这名字，可能呼之欲出的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嗯， 我们说几个名字吧，好吧，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起来都像是一个人啊，比如说神雕大侠 哦， 项少龙，张自立， 哎， 说的是谁呢？这几个非常早的名字，对于当年的 TVB， 也就是香港有线电视的这些剧迷们来说，是同一张脸，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名字，这位老兄他还是门徒里的那个瘾君子，是宝贝计划当中的百达通，是窃听风云里铤而走险的警探，是杀破狼系列里正邪两个角色，也是使徒行者里跟张家辉情同手足的那位外号少爷。 这怎么都是他演的？ 对，一个人。今天我们说的这就是一个人啊。 嗯， 反贪风暴三来了之后呢，可能海报上出现最多的就是这位老兄的面孔。 嗯， 他的名字叫 古天乐。 古仔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很多早年间看香港 TVB 电视剧的人来讲是非常熟悉的。那今天 不是古惑仔吗？ 古惑仔他好像也演过其中的啊某一版的一个配角， 是吧？ 但是今天我们不提那个年代，我们要说说新的古天乐。古天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各位的心目当中有哪些佳作？今天风暴来袭，我们就说说古天乐的最佳表演。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各位可以来参与进来啊。今天我们说到的古天乐，在你的心目当中那么多面的角色，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最佳表演时刻呢？ 好， 巅峰会不是我们俩说了算。 哎，对了啊，我们有一个跟我们一起来封的巅，走上巅峰的啊， 来欢迎一下，露露再次来到我们的巅峰会。 大家好，我是露露。 露露这个声音有点小啊，得稍微离近一点。 大家好，我是露露。 露露，今天巅峰会说到的古天乐，应该是你比较熟悉的啊，尤其是女孩子哈， 我很喜欢他 那个年代啊，很迷的一位吧。古仔这个名字叫了多少年了？ 没有哎， 不能透露年纪了是吧？ 就是女生应该不会叫他古仔吧？这样听起来很没有男朋友的感觉。 是吗？ 那叫什么仔？不是，那怎么仔？不是 天乐啊？ 要天乐这么叫啊？ 阿古啊？没有没有。 嗯， 个人会给个人起一个，就是心中。 露露，我有个建议，你把旁边那个话筒再拿过来，巅峰会就要声音要澎湃一些。 好的 啊。 我觉得每个女生可能都会对自己心中很喜欢的演员、很喜欢的明星都会有一个自己对他的爱称吧， 有昵称是吧？ 对对对，也许但我觉得我身边叫他古仔的女生真的不 多。不 多， 古仔这种话一听就是广东话当中啊， 就好像 仔什么仔 会变成兄弟之间的称呼一样。对， 什么什么仔 一下冲淡了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觉得那个咱们也问问女听众哈，他们都怎么称呼古天乐。 哦， 你还是可以认我叫靓仔的 啊。对，靓仔。 没有感情吗？ 兄弟吗？ 露露，刚才我说了一串名字了，包括那些角色的名字和一些戏的标题，都是你熟悉的吗？ 我差不多都看过，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杨过这个角色。我想很多、 啊、 对很多女生最初认识古天乐应该都是杨过这个角色吧。 你是说神雕大侠吗？ 对，就是神雕大侠那个时候就是电视剧比较后期了、就是一开始出来那种古灵精怪的样子、我想他应该是满足了所有观众心中的杨过的这种水准、因为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人认可他当时的演技表现，包括这个颜值和杨过的这个匹配哈、就都很认可古天乐这一版。 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唱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说出双飞。 等这个咏叹等了好长时间。当年的这个歌应该红遍大江南北啊！ 对， 天下有情人，还有一个标题叫《神话情话》，是吗？ 是粤语版的， 啊、对，广东话版的。这是齐豫和周华健合作的。但是歌一唱出来，大家浮现的面孔不是他们俩。 哎，对对 对, 对， 一定是李若彤， 李若彤 和古天乐， 古天乐， 对， 是吧？ 而且还有转圈的镜头，我都能再浮现。 是不是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跟着别人转了好几圈呢？ 哎呀，还说不暴露年龄啊？这金童玉女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上什么学？ 既然露露说心目当中最佳表演来自古天乐的最佳表演是杨过啊，是当时《神雕侠侣》当中这位神雕大侠，你要不要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过儿，你的手呢？ 我的手被人砍断了。 是谁？谁砍断过儿的手？ 这件事等会儿再说吧，让过儿先给你运功疗伤。 不行，你先告诉姑姑，到底是谁这么狠心？ 是国府砍断我的手的。 是很喜欢你的吗？ 今儿在过儿心目中只有姑姑你一个，只要我能够和姑姑在一起，有左手和没有左手有什么分别？ 我有一只手。 哇，最佳情话。只要能跟姑姑在一起，有左手和没有左手有什么分别呢？一只手也可以永远抱着姑姑。杨过啊，刚才好多人都提到杨过了，盛伟说盛伟已经把那个对金庸先生的那个作品的联系起来的那两句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哎，这个 no words no harm 也说心中永 远的 杨 过 啊， 是不是在露露心目当中这也是 我想古天乐是当得起这个评价的。而且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他们爱情当中的这段苦情戏哈，刚才我们听的那个片段， 这个特别苦，是第一次见了断手的杨过。 但是他给当时的观众心里留下的杨过的特点，我觉得是那一段，就是他从那个墓里面出来以后，先后碰到了女孩子们啊，程茵啊，陆无双啊，然后他挨个去捉弄他们的那个很少年心性的那一段。我觉得那个演员的这种表现，然后加上杨过的性格，他的这种重塑，真的是营造了我们本土的白马王子的形象。 哦，那也就是刚才这段话叫土味情话。 就是说女孩子心中可能都会有一个啊，我觉得很帅，他是我心中白马王子，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什么样子呢？就是古天乐的杨过。 以后找这个对象的时候都照这个样子找， 又古灵精怪，又很帅，又很专一。 你刚才有一个潜台词，别说什么， 什么 说还真奔着那个标准找的，是不 是？认识露露的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最佳表演来自古天乐的最佳表演究竟是什么？其实有人有不同意见，因为我身边赵亮应该肯定不会觉得杨过是他的最佳表演。 哎，这么说吧，这个 哪一段才是？ 当年杨过出现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好好学习啊，这你不太一样。什么时候放弃学业了？ 什么时候？ 就是那个有一点黑黑的啊，项少龙出现的时候。 哦，其实就是杨过从不是杨过啊，是古天乐从白到黑，他不是黑化啊，他是把自己晒黑。 对，就有两种称呼嘛，现在叫他白骨和黑骨。 黑骨， 哦， 黑骨时期的就是来自于这段戏。 韩公子的见识应该在韩国备受重用才是，为何公子在贵国却郁郁不得志啊？李元公子身为楚国重臣，当然不明何谓怀才不遇。韩公子是著书立说之士，与这位什么公子啊？你的怀才不遇不可以相提并论。 一位什么公子啊？这位什么公子？其实他那个时候好像这是口头禅啊，因为他对历史不是那么熟悉，是吧？ 哎，他这个《 寻秦记》里的古天乐， 这里边这个形象就之所以我觉得他这可能受更多的男孩子喜爱啊，因为他就是他是吧？ 明白了， 看我原著什么也就明白 代入感是吧？ 就是一个是你看男生喜欢这几大元素都有了是吧？历史啊， 穿越， 军事啊，是吧？这个。爱情啊，这小说原著小说当中，他这个爱情戏可真不少啊。电视剧呢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改编，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既有智谋又有权谋啊，就坏坏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穿越过去的人，但是呢，他还有自己的这个原则上的一种坚持，他有深情的那一面啊，所以这个电视剧呢，确实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这是不是你心目当中古天乐的最佳表演？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以电视剧这个要求来看呢，其实他，我觉得他做到了一个电影层面的这个人物的感觉，他是特别特别如一的，就从头到尾这个形象，人物角色是非常非常统一的，而且他的侧面又特别多，就塑造特别好， 以至于到了后来这个感情这么深厚啊，后来新寻秦记出来的时候，张亮都没法看了，是吧？ 我 已经不行了， 就是 我觉得不光是寻秦记吧，就是他的所有作品应该都没有说特别拧巴的这种时候，没有这种受到过这样的负面评价， 没有这种非议是吧？ 对，基本他演谁大家都还是比较认可的，没有说哎谁谁谁怎么能演谁呢。 所以啊，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不是说他演的比较好的那一部，而是你选出他在你的心目当中的那一段最佳表演是出自哪一部作品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还是征求大家的意见，互动起来吧，我们在30秒广告之后会继续回来。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继续找找古天乐的最佳表演。南福尔摩斯说了，当年这个始皇帝焚书坑儒，那就是为了古天乐的美貌。 嚯 啊！这个刚才还有盛伟说《反弹风暴三》，他说不选择看了。如今啊，他也是提到了可能对当时的很美好的那种回忆的对比。他说如今的这样的电影呢，没有三四十年前那种香港的片子那么好看了。他举出来了当时的周润发的电影。哎，说到这个里，好像有今年的9月30号，我昨天突然发现有一个新的消息，周润发和郭富城的一部片子叫《无双》。 哦， 没有。不知道这消息吧？ 不知道， 我好像看到预告片了。 居然我不知道这部片子要来了。 嗯， 我还说周润发当中还是动作戏。 哦， 是那个画、这个、画画的那个吗？ 应该是 啊，对 对, 对， 我看到预告片。 所以你看他们这样的演员啊，到今天还在继续动作戏，包括古天乐，今天我们看到《反弹风暴》，一定当中还有很精彩的打斗和动作。 对，包括上一次这个《杀破狼》当中的古天乐， 对对对，那个苦啊， 对，说是这个非常的拼啊，非常的拼啊。古天乐真是是以这个勤奋著称的，我们看到这个作品不断，而且我们说即便是有一些作品我们会有感觉到有雷同之感，就有一些角色，因为他实在电影看的这个太多了，有些时候这个人物形象啊，比如说衣着什么各方面差不多的时候，你真容易看串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问题，露露现在有没有发现古天乐现在作品确实很多，但是大家有的时候有重影的感觉， 嗯， 有很多的形象，特别是电影当中 有一些相似，是吧？ 是吧？ 对。 但是我想提一个反例，就是我当时作为一个蒙古天乐就白骨这么长时间的人，然后直到我在门徒里面看到他的表演，就当时真的吓死了。就作为一个就是那种脑残粉吧，当年的哇好帅，什么平平无奇可以长成这个样子，然后看到他在门徒里面真的是敢把自己糟蹋成那样来演戏，就觉得很吃惊。那我觉得一个演员他的敬业，他的敢于突破自己，包括他最后决定不做白骨了，要做黑骨，我想在演员当中也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这种决定哈，把自己的肤色改变为了挑战更多的角色。 嗯， 所以我想虽然他因为演了很多片子导致有一些角色重叠，可是他仍然有一些让人刻骨铭心的转变和一些完全不会跟自己重叠的作品，永远会被大家记得。 嗯 嗯， 这个粉丝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连就是叫什么，你所刚才什么脑残粉 啊，脑残粉啊， 就成熟之后又特别的有层次，是吧？ 哎，那必须的。 哎，你说的 我跟偶像一起成长啊， 这种古天乐的千面形象，或者你刚才说的不管他是演反派角色还是正面角色， 对， 你看他这个都是游刃有余的，有的时候咬牙切齿的恨呢、在某些戏里、 就是、敢下本去破坏自己原有的形象。 你刚才提到那个是一个极端的一个形象，是在门徒里面瘾君子嘛、 对、对， 那个是把就是害老婆害孩子是吧， 而且很猥琐。 对， 嗯， 对 啊，他那个眼圈画的那个青那个黑哈，跟魔鬼。 那我记得有龅牙， 对， 但当时看了觉得、 但是有些形象其实是文质彬彬，是温文尔雅的，但是 就 是让你 这个、 非常之恨。 古天乐呀，他是演什么都行，确实是这样。你看，就比如说咱们是一警匪片，对吧？假如说是一警匪片，古天乐他先一出来，你不会对他有什么预设，你就觉得哎，警察来了，不一定啊。然后这个什么这个黑帮来了，也不一定，是吧？你刚当你看到他说这是一个警察形象，一定是好人吗？不一定。你一个是黑帮出来，一定是坏人吗？不一定。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呢？是杜琪峰的那个《独战》。啊，因为在那个电影当中呢，古天乐 扫毒还是独战？独战是吧？ 独战吧，应该是独战， 还是他作为那个反派存在的？ 对对， 后来 就是他一开始是站在这个，就是等于是他是这个协助警方来破案的。 嗯、 但是每一步当有这个叫做这个不顺利的 是 有这个状况有情况的时候，你总会觉得哎，他是不是那个坏家伙？他是不是心里藏点什么啊？ 嗯、 对，就我觉得他就是演这样的角色特别好，就是这个人的复杂性演得非常之好。 嗯，斯文说到古天乐最喜欢的一个电影。逃出升天， 逃出升天啊，就是那个大火的那个，是吧？大火的那个，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是吧？ 是后来的电影吗？ 这粉丝没看我，他说了， 我确实不知道，对不对？ 逃出升天啊，应该是有这个任达华，是吧？啊，要 是 没记错的话， 是特别特别动作片的那种，我就没有看。 那有没有看到过一部片子，其实有带自传性质，叫《一个好爸爸》？ 嗯， 古天乐的作品。 哦，我知道，就跟一个小女孩拍的那个。 对， 对， 他为了自己的孩子。 我的记忆是准确的，你看，刘青云和古天乐《逃出升天》，这个是一个演这个救火的 消防员， 消防员的这个电影。 哦、这个题材我不太感兴趣，所以没有看。 我还有一个没敢看的是那个《杀破狼》系列，说 杀破狼 是特别的狠。然后 我刚才告诉你们，那一个好爸爸一定要推荐给各位，是因为他是演一位父亲。当时是因为走上了一个不归路嘛， 嗯， 但是黑帮老大，但是后来他慢慢的，他为了自己的孩子，

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35，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4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巅峰会，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露露也在直播间，欢迎露露。 大家好，我是露露。 露露作为这个当年 TVB 剧的剧迷啊，今天说了，我们才知道是古天乐的剧迷啊。你看他的剧很应该是比他的电影要多一些是吧？ 差不多吧，我觉得，因为他后来也就基本上都拍 电 影很 电影比较 多， 大概是 后来居上。 2001年的时候，他当时就离开了 TVB， 解约之后就投身在电影当中，以后再没有在很多电视剧里面看到过他。 基本上不怎么拍电视剧了， 是 但是原来的电视剧好多，《宠物情缘》，就是有狗狗啊什么的那么个电视剧，就 TVB 里面他还是演了很多偏偶像剧这样的东西。 粉丝是不一样，这样的剧你都看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演员，他从电视剧然后到电影啊，这种就是这个转变，或者说他主要的这个作品平台不一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演员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先演了电影，那么你是比较有名气吧，然后你再回头演电视剧的话，这个很难很难，因为我们知道电影对一个， 你是说《如懿传》吗？ 我也正想说， 对，电影对角色的塑造它是很讲究的，这就是它无论是从镜头啊，从光啊，从各方面来讲啊，就是其实它要给你这个人物加分的，它的光环是更大的，你知道吧？但是呢，你演先演电视剧出身啊，咱且不说演技方面，这些都拿掉啊，咱就说客观上，对，客观上都会不如电影啊，所以你 是一个逐渐加分的过程。 对了啊，如果你就是通过电影火，那有些人他就是这架子端起来，他没法到电视剧去啊，是这样的。 他们有一个称呼嘛，叫电视剧咖和电影咖， 是这个也有双向咖，对吧？混合咖， 电影咖来演电视剧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啊？然后电视剧咖逐渐成长为电影咖。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出道之前有人给指了一条明路啊。 直播咖 应该是新演电视剧。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从刚刚公映的《反贪风暴》第三部开始说起，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古天乐的最佳表演，甭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作品，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你记忆当中那些闪光的古天乐啊。刚才有很多朋友提到的名字，说实话啊，对我这样的就是伪粉丝来讲，真的是不熟悉 啊。 Espresso 说阿Sir早晨，是大角儿 啊， 应该算是主要龙套了。这应该是早期作品吧？ 不知道， 不太熟啊， 没 看 过啊。这个两部我倒是看过， 哪个？ 七棒说的，这个印象最深的是杜琪峰的《黑社会两部曲》。 哦，当时的 对， 也是比较早的电影了。 是，就是很多人把它还是跟这个《无间道》去比较啊。就是我对这个两部曲有一个印象，就是它其实是它名都特别直接，黑社会之什么什么，对吧？ 其中一个就是我和巴西还有小花狗这位朋友提到的 啊， 那他是小花居，对不起啊，小花居， 小花居 不是狗啊，狗年嘛，说错了。他说的其中一部叫《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 对不对？ 对对对对，就是它里边讲了一个那个就是所谓叫黑帮生态啊，这特别有意思，就是江湖是怎么运行的啊，就是让人就是这种好奇心得到满足，话事人大家知道吗？就是话事人制度。 话事人， 选举，对，选举制度， 大家都是从这个里面得到这个信息。 觉得 其实过 特别真实， 江湖上的这种说法嘛， 哎，然后这个任达华，你说任达华跟他演的太多了啊，你这不，你这没法不看串了，他们俩合作真 是 太多了， 哎，就是跟古天乐搭戏的几个人啊，几个比较多的角色，比较多的演员，以古天乐搭任达华是比较多的，还有古天乐搭刘青云， 刘青云 比较多， 对。 古天乐搭还有不要急啊，那是吴彦祖，跟刘青云其实在一块儿的嘛， 对对对 对 对 吧？ 但凡成系列的就他们几个呗， 是 哥几个， 就是 还有就是《反贪风暴》里的张智霖嘛， 对，他们那么说的，就最多的还是那个任达华啊，两个人应该是这个17年超过30部作品啊，应该是 真的 这么多， 这么多的这个数量，但是你没发现吗？古天乐是百搭。是不是？就是他百搭到什么啊？百搭到， 我以为你要说他演了这么多年百搭，因为任达华早就拿到， 出去就和粉丝打了起来。 我解释你们听啊，任达华或者其他演员早就拿到了最佳男主角。 嗯， 古天乐用了多长时间拿到最佳男主角呢？他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有3次提名的机会，包括刚才照样说到的几部作品都是提名的最佳男主角。然而10年之后，就在今年的4月，他才拿到了最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而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一层，就是在这10年当中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十年捐建了100所希望小学。 对，这个确实很不容易。 你知道他这个 一直坚持做这个， 他这个事情呢，他自己从来不说， 嗯， 从来没有说过， 嗯， 但是大家是默默的去统计， 默默做好事， 对， 嗯， 100所啊， 嗯， 直到他拿到最佳男主角， 嗯， 刚刚好100所， 嗯，这个我觉得他这个百搭是有两种百搭， 嗯， 第一种就是他的戏路很宽，对吧？就是你说你让他演一个男一号没问题，是吧？男二号没问题， 嗯， 客串是吧？没问题。那跑龙套的自不必说了，这以前都跑过无数了，是吧？那么第二个百搭是什么呢？就是他跟任何演员他都能无缝进行连接 啊。 就刚才我们说的，你比如《宝贝计划》这个跟成龙的这个配合也特别好， 也不会很违和， 是吧？啊，我觉得就是非常合适，嗯，甚至你都不会觉得说，哎，这个古天乐跟成龙演，你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知道成龙电影当中，成龙就是百搭的，他挑选那个就是跟他合作的演员，他是非常慎重，就那个哪个人在那一时段是比较火的。他也要纳入进来， 精打不精打，必须得考量。 哎，对，这都得考虑。 打散架了 啊！但我觉得就是《宝贝计划》有这个古天乐的加入，正好跟成龙在当中的这个性格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反差 啊！你说的这个搭戏这件事情，古天乐还你刚刚说男一没问题，男二没问题。哎呀，就是搭男一和男二也没有问题， 也没问题。 你看到很多那个铁三角这种组合当中的戏。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窃听风云》， 嗯， 是不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嗯， 《窃听风云》从第一、第二、第三部当中，这个他们的人物关系包括故事完全是不同的。 是， 他其实是用了《窃听风云》这么一个所谓的 概念 而已， 概念，对， 根本就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 三个故事并不一样。 嗯， 第一个故事应该是大家是最熟悉的，古天乐有多惨？ 嗯， 对， 是吧？ 嗯， 想不想回忆一下当时《窃听风云》当中的古天乐和其他的两位是如何搭戏的？这要考大家耳力了，因为古天乐一直在他戏当中，如果是 TVB 那个叫《白骨时代》的话，他是有专属配音的。 嗯， 包括他黑骨之后，在香港电影当中，如果还没有用到内地配音的话，也是有专属人员的。可是到后来，你发现有一段时期是混乱的，你恐怕会听不出来。我们仔细听一听台词，能不能听到哪一个才是古天乐？ 这个打火机是那个姓罗的。被人装了偷听器，正在被监听。我一会儿去电子城让老彭检查一下，看他用的什么频道，可能会有情报。 啊，对，还可以查一查那个接收站，看看是什么人在搞鬼。 你知道大气电波有多大吗？等你查到那天，早就结案了。怎么了？你以为我跟阿俊会翻脸啊？啊？知道我们俩认识多少年了吗？啊？知道什么叫生死之交吗？知道阿俊救过我多少次吗？ 对不起了。 没事没事， 谁让你整天都在哭穷啊？ 哼，我要贪也不贪那么一点点，起码贪个100万。 杨哥，你这没志气，100万就能把你收买了。 那倒是，我哪有你那个命啊。我看看，哈哈，名表啊，多少钱啊？ 珍妮送的，岳父送的，说是结婚礼物。恭喜你啊，小强。 恭喜你啊。 恭什么喜。 各位都听出来哪一个才是古天乐的角色了吗？ 嗯， 当中那个有一点坏坏的， 对啊， 狂狂的， 打火机里被装了窃听器， 对，稍微年轻一点的， 对， 啊， 对，这跟他那个角色的气质还是比较接近， 嗯， 挺好，声音显得挺好。嗯， 是古天乐的形象，其实刚才提到多变，在很多戏当中，有可能他是一个做过伪装的。或者根据剧情来讲，他必须要伪装自己。 嗯，卧底 在哪一部戏里面？你说的卧底是另外一种类型。哎，说卧底也行啊。 我伪装，伪装我先那什么，插一句啊，哎，演渣男特别好。伪装自己是一个纯情男，但其实是 必须得打一架。 大渣男，单身男女吗？跟吴彦祖抢招圆圆吗？ 啊， 是不是？渣男一个。 演过这样的偶像剧。 哎，是什么人看什么戏啊？ 哎， 我是那个纯情的吴彦祖。 你看，我刚才提到这部戏呢，应该是这位朋友提醒了我们，郭柏东他在微信平台上说，嗯，TVB 经典《创世纪》里，你们还记得吗？ 嗯， 张自立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嗯， 其实对于这部戏，很多 TVB 的剧迷觉得是，就是当时到了200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是 TVB 最后一部所谓的就是 大戏， 大戏。这个大戏是规模之大，演员阵容之强大啊！那这个戏里面，他跟我们露露不太喜欢啊，另外一位男主角， 嗯 嗯， 那是 罗嘉良。 罗嘉良，对，罗嘉良在里面 多帅， 当时 还说我长相， 啊，怪 罗嘉良 喜欢找到原因， 没有 找到原因了， 睡着了特别像。 哎， 那个罗嘉良和那个古天乐的这段戏呢，其实罗嘉良当然是当仁不让是男一号了，嗯，但是古天乐在这当中就是一个， 嗯， 其实是一个卧底的人。那种面目出现，我们先听一听温柔式的这个古天乐啊，在当中张自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今天我的运气不错。一般人想运气好的话，通常都会到庙宇去求神拜佛。你以为我特地请假出来是想自己骗自己啊？我知道什么叫运筹帷幄，但是你今天的信心实在高得令人难以捉摸。你看你那100万会输啊，跟你买的那些相比，我那100万又算得了什么？消息是你老早查出来的，只不过我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我对自己是有信心，但任何事都有万一。 万一？ 万一那个 Sam Lee 给我们的消息是错的，又或者万一你的想法是错的，那个 Ghost 根本对他老婆不是一往情深的话，那万一老天也想整死我们，这次就不只是输，管输钱那么简单，可能连前程都会输掉。 或许是吧。 你从前曾经拥有的东西，你没必要把所有的一切孤注一掷。你真的一点犹豫都没有？ 一点也没有。 来自 TVB 的大戏啊，这是创世纪当中的张自立。 糊涂王者说了，古天乐堪称麻将牌里的混儿，扑克牌里的猫。 为什么会这样说？ 这是什么比喻？ 百搭，怎么都能用啊！ 百搭是从这儿来 啊！对古天乐来说，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真的是着实不易。 是， Raven 也说了，《圆月弯刀》里面的丁鹏也很渣， 就是渣男， 渣男， 渣男， 纯纯的一大渣男。 六说和孙红雷演的那个基督电影，就是刚才上半时段站长提到的，古天乐那个戏，他演的是演技绝了， 确实， 片子分数不高，但是80%的分应该是给古天乐的。 哟，太惨 了，这太厉害了。但是还有一部戏我想提到，就是在其实这个戏里咱们也比较近，其实我就说古天乐在最近几年当中的戏份有可能有重叠重影的部分，就是提到了这一部。 你更狠，找干女儿陪葬，随便变。 这么多年为了文文不碰江湖事，找妹姐照顾她，你也够伟大。不想文文死，你自杀。 你这样当警察早晚会有报应。你做事一向谨慎，从来没有警察能跟上你。 Q3 能知道你的行踪，除非你俩串通。接着说，你问我抓到我是叛徒想你怎么做？ 那你是叛徒的。 听出来这是哪部戏了吗？他跟张家辉的合作，使徒行者。 使徒行者 电影版， 电影版的使徒行者。对，在剧版可能很多这个粉丝更熟悉一些。 林峰嘛，哎，说到林峰还有一段故事，就是林峰把自己弄白了，古天乐把自己弄黑了，然后那个网友把他们的之前之后照片拼在一起，然后评论说两个人都不是很懂对方。 今天跟大家聊到古天乐，没想到啊，引得大家那么多的回忆。 对， 谢谢各位跟我们来分享今天巅峰会当中古天乐的最佳表演，也谢谢露露来到今天的巅峰会四点有戏。 谢谢大家， 期待一下啊，这个反贪风暴三的到来。 对，说来就来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周末版再见，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调来香港，我们这次的目标瓦解这个洗黑钱集团。 行动。 我们调查时发现，涉及的赃款可能高达几十个亿。 张姑，你要洗几个亿？ 一个。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